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课，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老师，来自于北京环球雅思。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王老师为我们做讲解。那通过前几课的学习呢，我相信大家对王老师的讲课特点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是非常激情的，而且呢王老师的知识非常的丰富 啊。谢谢周老师的夸赞。 其实学习语言本身呢就是一个对知识不断涉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英语来学习不同方面的知识，例如天文啦、地理啦，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其实呢也可以跟大家这样讲，就是通过英语学习也许你还能够培养自己对某一领域的兴趣 啊。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我自己的英语水平是通过学习关于 fashion 时尚还有这个 skin care 这个皮肤护理方面得到的，所以广大的这个女性听众可以跟我探讨一下这方面的英语问题。 OK， 那其实呢这个海洋呢占地球总面积的大约有三分之二。那一提到海洋呢，有时候我们感觉真的是深不可测啊，觉得特别的神秘，特别的可怕。但是其实呢海洋也为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类所需要的物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这样一篇文章，叫做海底勘察 Exploring the Ocean Depths。 那么在学习这篇课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相关词汇 啊。第一个单词是 depth， 叫深度。 深度。 那么这个单词的话，它来自于下面的 deep， 是它的名词。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要注意使用单词的词性，例如如果我们说海洋比较深，可以说 the ocean is deep， 但如果说海洋的深度是多少，你要问 well what is the depth of the ocean。那么同理可证，我们如果说什么东西比较高，形容词就是 high， 但是名词要用 height， H-E-I-G-H-T。 high， height， deep， depth， 还有一个就是宽的，叫 wide， W-I-D-E， 形容词，它的名词是 width， W-I-D-T-H， wide width。 好，接下来一个词，潜水，跳水。 那么这是 dive。 那么例如中国在跳水项目上在奥运会是肯定能获得冠军的，我们就会说 diving is the strong point of Chinese team。 diving 跳水， diving 中国梦之队。好，接下来另外一个词，空心的。 这个词就是一个普通的形容词，例如我们可以说什么管子是空心的，例如 the pipe is hollow， 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单词。下一个词是 steel， 钢。那我们经常说钢筋和混凝土的结构， steel and concrete， C-O-N-C-R-E-T-E， steel and concrete 讲的是房屋的结构。那么我们在餐具中经常会使用 stainless steel， S-T-A-I-N-L-E-S-S， 我们叫不锈钢。例如这个材料是不锈钢的， the material is stainless steel， stainless steel不锈钢的， steel and concrete， 钢筋混凝土的。好，下面一个词和 dive 相关的，指的就是潜水员， 叫 diver， diver。 那我们有很多专业的潜水员，例如在海底发生沉船的事件之后，他们可以对这个深海进行勘察，那么就叫 diving， diver。那么现在和各位听众说一个单词，叫 scuba diving， 叫重装潜水， S-C-U-B-A diving， D-I-V-I-N-G， scuba diving 叫重装潜水，在海南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娱乐项目。 scuba diving， 大家如果到澳大利亚或者是夏威夷的话，其实 diving 也是一项非常主要的这样一项娱乐的活动。 那周老师有没有进行 diving 呢？ 蹦极我已经跳过了，所以我现在接下来下一步就特别希望能够尝试这个 diving， 就像这个 scuba diving 或者是 snorkeling， 就浮潜，然后从浮潜到 scuba diving。 对， 我觉得那种感觉一定会非常的美妙。 是这样的，像巴厘岛还有马尔代夫都是有这样的地方 Maldives， 那么它最时髦的就是 snorkeling。 snorkeling， 好，下面一个词是逐渐的， 我们叫 gradually， 那么它常用的另一个词组叫 little by little。 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就是 China is becoming stronger gradually。 China is becoming stronger gradually， 逐渐的，一点一点的，他的英文水平变得越来越好。 His English level is becoming better gradually。 所以学习英语呢，要一点一滴的积累。下面一个词，设备 ，equipment。这个单词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千万不要管它叫 an equipment， 必须说 a piece of equipment。 A piece of equipment， 设备。 那么我们另外有一个跟它很像的词叫 instrument， 叫仪器或者叫乐器 instrument， instrument 乐器仪器。另一个是 apparatus， apparatus 我们叫仪器，例如照相器材我们可以说 camera apparatus，那么如果乐器就直接使用 instrument， 其他的电子设备可以用 equipment。 equipment 相关的电子设备， instrument 可以和乐器搭配， apparatus 照相器材， camera apparatus。 所以关于设备这个概念呢，在英文当中也有不同的来表达。 是，各位听众一定要保证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样使用起来比较准确。 OK， 好，下面一个是海下的， 英文叫 undersea， 在海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常见的，在 section B 我们会遇到，叫 submarine， 潜水的，海下的， submarine， submarine 是同样的，都代表海下的。 Submarine 潜水艇英文应该怎么说呢，王老师？ 就叫 submarine， 因为它在水下，所以就叫这个词。 Submarine， 我相信大家对 sub 这个字头应该还是很熟悉的。 对，这个一会儿我们在 section B 的时候会对它详细的讲解。 好，下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词，操作，作业。 英文叫 operate， 它的名词是 operation， 去掉 e 加 ion， 我们常用的是手术的意思。例如进行一个手术，英文叫 have an operation。 那么这里运作什么事情就是 operate， 例如运作一个公司， operate a company， operate a company， have an operation。 接下来一个词，处女， 我们叫 virgin， 那么这个常用的搭配是某一艘轮船的处女航，英文就叫 virgin voyage， V-O-Y-A-G-E。 例如在上集讲中周老师提过了 Titanic， 那么他在 virgin voyage 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那么发生了沉船的事件，所以叫 virgin voyage。 那很多作家他们的第一部作品也应该称作处女作， 那么英文就可以叫 virgin workWORK。 Virgin work。 好，最后一个词，整个的，全部的。 我们常用的是 whole， 这里用的是 entire， 他们两个可以互相的替代，所以大家不喜欢用 entire 也可以说the whole universe， 那么实际上我们整个的也可以叫 entire universe， entire universe 或者是 the whole universe。 好，单词呢我们就学到这里，我们来看课文。Scientists used to explo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Now they're exploring below the surface too. They want to know about the ocean water and the plant and animal life deep in the ocean. 那么在这里边第一句话中就出现了我们前两讲出现的 used to 代表过去常常，现在已经停止的行为。那么 scientistsused to explo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那么过去经常是对海洋的表面进行探索。那么在这里出现了另一个词组是 on the surface of， 在什么东西的表面， surface，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在海洋的表面。 那么 now they are exploring below the surface too. 那么现在他们的技术发展了，也对海下进行探索。Below the surface， 在什么的表面以下。 嗯，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在水面上，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就叫 o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那比如说轮船在海面上行驶，那是用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还是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轮船直接就说 the ship is sailing on the sea 就可以了。 嗯 ，is sailing on the sea。 对，非常简单的一个表达。 嗯，好。 第三句话 ，They want to know about the ocean water and plant and animal life deep in the ocean。那么这地方出现了三个宾语，第一个想了解 ocean water， 第二个是 the plant 植物，第三个是 animal life 叫动物生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reature， C-R-E-A-T-U-R-E。那么这是科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plant 和 animal life 直接用一个单词就可以表达，叫 wild life。wildlife 一个单词连在一起使用，所以他想了解海洋生物或者生命和动物的情况。 嗯，人们对海洋的探索呢也是逐步深入的，我们可以追溯到1934年。 In 1934, the scientist William Beebe dived 3,000 feet below the surface in a hollow steel ball. In 1935, August Pickett dived 10,330 feet. In 1960, his son, Jim, dived to a depth of 35,800 feet. OK， 在这里边我就非常好奇了，周老师，不知道这三个人是否现在在我们的 The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里面，在水下探索这么深的深度，应该是可以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了。 我相信这些人在海洋探索的历史上应该是被载入史册的了。 嗯，那就是 Will, their names are in the records. Their names are in the records. 第一个就是1934年的时候 The scientist 还是一个科学家呢 William Beebe， 他直接探索了海下3000英尺的深度。那么他是通过什么下去的呢？后面出现了一个 in a hollow steel ball， 在一个中空的钢球。如果大家直接进到海下的时候，这么多的深度应该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出现耳朵的问题，鼻子的问题。 嗯，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潜到了3000英尺深的这样的海底的这个位置了， 但是这个记录很快就被打破了，而且这个人是大概是三倍于他的海底深度。那么在1935年的时候，这个人呢，他是一共潜下了13030英尺，那么是他三倍的一个记录，应该是这样的吧？ 对，没错，而且呢，这只是事隔一年。 所以他的记录就被打破了。In 1960, 在1960年的时候 ,his son, 应该是 August, 他的儿子 ,Jean, dived to a depth of 35,800 feet. 那么他是潜入了一个35,800英尺的一个距离。那么又是他爸爸的三倍的距离。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like father, like son, 有其父必有其子，是这样的吧？ 这应该是一个海洋研究的实家了。但是呢，这个时间呢，相隔25年，他的儿子才潜到了35,800英尺这样的一个深度。总而言之，就是当研究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接下来肯定会更加的困难。 是这样的，因为估计是到了他们的一个 limit， 一个研究的顶峰和极限。 嗯，刚刚只是跟大家交代他们潜到海底的这样的一个深度。那么这次研究总的特点是什么呢？接下来有说 All these early dives were deep, but the divers could not stay down for very long. They had come back up to the surface after a few seconds. Scientists needed to stay down longer to study life below the surface.Gradually, they succeeded. Cousteau, a Frenchman, was able to keep men down to a depth of 36 feet for 1 month and to a depth of 90 feet for a week.